大家好，翻嚟第二节，9月5号网向编辑部。 好，我哋头先讲紧呢位网台主持咧，其实佢我哋未必系针对个人啊，系啦，我哋系针对呢一种言论。其实喺香港嚟讲咧，呢近呢几年咧，随住热狗嗰段时间咧嘅兴起咧，佢哋呢一类型嘅咩言论咧，即系好受欢迎，即系卖弄嗰个仇恨啊， 卖弄嗰个爆炸，即系爆粗。不停咁爆壳，芒果佬咁样爆， 或者 咁啊，听起上嚟好爽啊！啲人就系、 是，即系喺度怒爆啲政权啊，或者去闹呢啲咁样咧，啲人真系听到好 high 嘅，或者好容易就去交化啲人，即系你有同情心，你话人系左交喎， 系啊系啊， 呢一样嘢系好令人反感嘅，即系佢用个交字咧，即系佢系一个标签啊嘛。即系话你做嘅所有嘢都系戆鸠嘅， 废嘅， 系咯，即系佢哋就系咁样讲。但系呢一样嘢系林记发明咯，即系呢一个词语系阿蚊叔。 佢呢个扑街嚟嘅，佢呢个冚家铲嚟嘅，呢个 B N 都乞衣，我讲嘅。 佢系乞衣个，佢系乞衣到咧，乞到咧，全部英联邦国家都差唔多要乞居留权嗰种，我仲以为。 系个咩？Petition 嗰个又好戇鳩喎，话叫澳洲、纽西兰、加拿大收晒啲 BNO 啲人喎，屌你老味，你 点解？屌有咩 退咗咗咧？仲多过纽西兰成个国家嘅人，点会收你一啲白卵黐啊？ 唔系，我听嗰、那个城寨嗰个网台咧，但系我哋呢个城嗰、那个咩啊下贱频道嗰个嗰一段啊。一到到呢啲标签人做交法人啊，呢啲真系诶离晒谱啊！讲系啦，是卖弄呢个 BNO 有机会去外国嗰啲咧，即系有机会、咩早一日啊，回归呢、這个母亲嘅怀抱，哇！大佬即系睇见啲肉麻真系，嗰、那个啊，头先讲起嗰个城寨啊，另一个网好多人都喺呢啲网上咁样讲噶， 愿你拆开啦，叫佢 系啦，凭 屌你老味，我喺英国交税，我做过嘢，屌你老味，你凭咩啊？啊、你凭咩啊？屌你老母！你知唔知我哋交几多税啊？养你啲英属前殖民地啲人啊！屌咁全部人都养捻晒啦！咁印度使唔使养啊？十几亿人啊，使唔使俾个咩啊？印度 B 乜乜号咧 ？B B N B N I 啦、啊！屌，先人啦、啊、 ！B N I， 使唔使俾埋佢啊？吓、啊？ 唔系嗰个城寨嗰个先爆笑啊！佢直头话依家港共咧，即系啲咩六八九啊、七七七咧，即系由六八九嗰个时候带到呢个七七七咧，即系对于香港人有啲咁嘅压迫啊，去到呢啲袁国强又唔知咩法律交啊，乜嘢都好啦。佢话如果外国嗰边咧，即系迟早咧，可能个 BNO 就会俾我哋去嗰啲其他嗰啲熟土啊，或如果俾直布罗陀啊，可能俾我哋去 成个香港有 BNO 嘅人系直布罗陀人， 直布罗陀整香肠啊！ 直布罗陀好似好细嘅咋嘛？ 系啊，系咯，布罗陀得几万人嘅啫嘛， 好似得五万几人咋，我记得好似系嘛？ 黐线嘅，即系意思话，哎呀，如果到时系咁啊，你哋中共咪仲难睇，唔好继续压迫啲香港人啊，啲咁样咯。 点难睇啊？中共日日做嘢都好难睇噶啦。讲真，点难睇啫？ 有衰嘅唔做咧，佢真系 系咯， 系咯， 唔系佢做嘢咁难睇啊！喂，澳洲啊，都会同中国签嗰啲咩牛肉嗰啲协议啊，即系澳洲输入 商业协议啦， 系啦，即系商业协议，即系输入牛肉俾中国嗰啲咁样。喂，人哋都系咁啦，六四之后过咗之后已经。即系有啲嘢已经系，即系可能讲杀 过咗去就算噶啦。 但系六四又得嘅，六四又唔可以嘅，即系呢个系大仇未报嘅，真系系啦。 大仇未报。 一带一路啊，澳洲总理冇签啊，俾啲商会屌柒到开花，傻閪，知唔知啊？你 其实澳洲总理唔签就系因为佢个极，因为有啲极右党咧，咁啊 夹死佢， 夹死佢啊！基本上， 扭晒冇错啦。其实佢好啦，想签嘅， 不过其实系人都想签啊，好。冇嗰啲叫 喂有财神派钱你签 备忘录啫嘛，冇法律效力嘅，个个都签噶啦。如果你系有个国家一个喺唔知大西洋有个岛咁样系你嘅，你都签啦，唔理唔冇责任嘅，咁咪有着数 系咯， 系喎，嗰啲 SBS 嗰啲交又系嗰啲 SBS 广东话组屌你老味 block 出咗我闹闹閪佢嚟 block 佢界之后， 佢澳洲广东话组啊， 系啊 SBS 翻 SBS 翻啦， 俾芒果佬 系啊系啊，之后我屌屌出佢话屌你老味你用乜中文啊，之后我咪同你哋讲过话嗰啲人话咩1000万啲楼唔俾啲大大人买，之后我同佢讲你班閪狗1000万啲楼买唔得起啊，屌你老母，之后 block 出咗我 block 佢界。 指中佢痛处啊，大佬真系 嗱，真系讲真， 十万都买唔起啊！ 你买得1000万嘅楼咧，就唔会喺嗰啲咁嘅网打飞机，真系讲唔使搵食咩，老细有两个钱都钱搵钱啦，系咪啊？ 系， 屌你唔系真系笑死我真系，算啦，唉嗰啲。 唔系你 我哋讲翻出嚟， 1000万嗰啲楼咧，从来都系，就算喺澳洲、纽西兰都系嘅，系真系富豪先住嘅，即系有。即系有啲钱嘅人先住嘅，因为你1000万， 同埋多数大陆佬买咯，有身份大陆佬买咯，而家就 系啦，有身份嘅大陆佬咯，或者系即系通常，其实通常咧就系白人，即系佢哋可能喺美国嗰啲啊，即系美国人嚟嘅，或者系加拿大人，咁佢系想有个一个避难所咁样，佢买系啦，即系或者度假屋咁样咯，因为我哋呢度个天嗰个四季系倒转噶嘛，同北美。咁佢冬天要避寒过嚟呢度，咪好过瘾系咪先？ 嗯，系嘛？咁系咯，即系1000万楼咧，我识嘅好，即系唔系真系好多人买得起。真心讲，真系，唉，不算啦，个嗰啲 SBS 嗰啲系傻 嘅，买得起就多嘅，老老实实买得起多嘅，住得起就好少。即系呢样嘢系真嘅，买得起嘅应该好多嘅，但系通常唔美嘅， 因为你回归翻呢个啊嘛。哦，好，我哋回归翻呢个左交问题先，系啦， 嗯， 原来系林记带起噶， 左交 呢 个仆 街 出嚟噶嘛， 哦 ，B N O 黑衣， 跟住热狗啊，叶普成嗰啲啊，将佢继续咩， 同埋富人咯， 大富人啊， 富人媒体系， 屌，其实左交咧就系你唔同意我嘅意见，咁我咪用一个标签你咯，咁香港人咧对个左字好捻反感嘅，就系、是、多谢呢个共产党，就系、是、左派暴动啊嘛，1967年系咪先？咁咪好对左嘅所有对个左字咧都好捻反感嘅， 系喎，真 系系啊，即系佢咪用一个好令人反感嘅字摆咗前面，跟住下边咧就系、是、用个戇鸠个鸠字嚟做呢个谐音，咁咪左鸠咯，左鸠住晒咯。跟住咪俾人攞晒，即系一个标签咯。之后进化咗咗一个标签咯，尤其是占中嘅时候，屌你咩左鸠住晒，即系唔俾我哋升级 冲，系啦， 冇人阻佢哋冲啊！屌你咩，你哋唔够人啫嘛。如果够人，你自己冲够咗啦。 唔系唔够人啊，系唔够胆啊， 咁啫嘛。 喂，其实我有咁谂喎，佢哋成日见到黑警做咩唔自焚冲金埋啲黑警度揽埋聚佢一齐死啫？好捻悲壮喎、啊，冇人阻到你喎、啊，屌你成身起晒火，我谂唔会有人咁捻戆鸠同你一齐自挂。 屌你佢哋一路褪一路就大嗌，唔好阻住我，唔好阻住我啊！冲啊！唔好阻住我，唔好阻住我冲啊！你冚家铲，你撞交，仲阻住晒咁样。 前面可能冇人嘅， 冇气，佢一路褪，佢系 死啦！如果俾阿盖达听到呢样，叫大波年咁样做啊！ 大波年啊，唔系啩？咁佢食过期公仔面都系一种抗争嘅手法嚟嘅，屌自残啊嘛， 好悲壮啊， 系啊，好咁悲壮真系。 但系佢哋好似系仲有嗌人左喺度嗌人左交嘅时候咧，都兴好兴系点啊？我嚟嗰日我有一个朋友啦，即系喺都有少少知名度嗰啲咁样啦，就 开名啦。 咩？有少少啦，不过费事开佢名啦。佢都因为呢件事有少少唔开心嘅。佢可能喺 Facebook 咧就讲澳门，即系嗰阵时咪水浸嘅，即系叫大家人就唔好即系话佢哋即系咩政治问题，所以先至搞成水浸咁、 哦、 样。系啦，搞到水浸嗰啲咁样，系啦。咁跟住咧就佢 cap 咗佢啲图，跟嗰个装嗰、那个咩？热狗里面咧，阿陈云只身边只走狗啊，庄园畜生啊，跟住就 cap 咗佢图 ，cap 咗佢图就摆喺自己 Facebook， 就话嗱、啊，就系呢啲咁样左交思想，点点点，就咩要点解要同情澳门嗰啲咁样，跟住我朋友见到就话啊，做咩我原来我系左交啲咁，跟住就话好，佢都唔系咁开心咯，就觉得就 屌死啦，唔开心咩？我都俾阿仇斯达 cap 过啦，屌死你！ 系咪即系稍有同情心嘅人，或者可能你同情一啲我觉得同情心唔可以因为呢 系同都唔系同情心啊，好基本呢个同理心咋。即系如果香港有咁大嘅香港有咁大嘅事发生，即系如果啦。咁你都唔可以话，即系你如果系澳门人话，屌系香港人唔捻听话啦，阿爷唔捻照顾你啦，即系你咁样讲咧就好捻契弟嘅，知唔知啊？即系你两方双向嗰呢样嘢，你可以屌人哋话咁听阿爷话先咁捻大镬，人哋有你如果香港有事，人哋咪屌鸠你啦，话喂屌你咩香港啊，阿爷讲嗰啲嘢全捻部都反对，又搞占中乜乜柒柒，咪你咪搞捻到咁咯。 咪抵死咯，系嘛？又系嗰句。 喂，其实天灾嚟噶嘛，大佬，人哋吹得硬啲啊嘛，澳门。 系喎，今日 Tasmania 都系天灾死咗人咯，落雪喎。 咁你唔可以话 Tasmania 抵死咁，即系澳洲本岛嗰啲人咪话，屌你戆鸠住喺 Tasmania 咁閪远， 系啊， 即系你唔可以咁样讲噶嘛。 嗱，之后我哋又睇。 即系识你有事啊！你都被搞掂啊！你都顾 Tasmania 做乜嘢啊？啲咁样啊！ 就系、是、讲呢啲嘅人咧，系会俾人公审噶喺外国，因为呢啲系冇同理心嘅讲法啊嘛。 我就想讲件事，到某个 forum 啦，即系唔止一个 forum 啦，啲人就话抵死啦，唔捻关香港人事啦，同埋你啲人咁无知啊，跟人走啊，抵你死啊！但系我就觉得佢哋呢啲咁嘅。尼泊尔农村咧，本嚟就系、是教育水平系低嘅，即系佢系冇咁嘅啊，冇咁嘅知识去分辨好人定坏人，即系佢哋比较单纯嘅。如果你咁样讲嘅话，可唔可以话香港人占中咁咧？俾共产党打压咧，咁啲外国媒体话要抵死啦，啲香港人关咩事啊？关个纽约时报咩事啊？关我BBC 咩事啊？其实佢哋一日可以咁谂嘅啫，所以啊，我就觉得人咧应该有同理心嘅。呢件事咧，其实咧就系佢喺一个落后地方咁样嘅，系一个不幸嚟嘅，就系咁啦。 同埋 喂，不过嗰个 forum 系专出呢啲无耻嘅人，咩中出即飞都系喺嗰度嚟。 冇错、啊， 无耻嘅人会去嗰个 forum 噶。 系啊，冇错，系啊，冇错。所以就好多熱狗去咯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。咁咧係咯，就係、是、嗰個 forum 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唔係咁好嘅嘢咯，同埋佢做嘅好多行為咧，其實喺外國都屬於犯法嘅，即係幫人哋即係將人哋啲資料啊，或者屋企啊、家人啊啲都披露曬，其實喺外國嚟講已經係犯法噶啦。但係咧。啊！蘋果一報嘢成好撐，貌似都幾撐呢、這個呢個咁嘅 forum 嘅。其實， 因為而家啲記者好懶啊嘛，佢哋取材咧就好多時都係喺嗰個 forum 度攞啲料就算啊嘛，就當新聞啦。即係譬如邊個人俾人起咗底咁樣，佢就喺個起底組嗰度吸曬啲圖，跟住全部擺曬去自己嗰個 page 嗰度咯，或者自己個 website 度。 同埋将啲留言都当埋佢哋嘅新闻内容，新闻内容一部分喎、哦。懒 佢当埋民意噶，即系其实嗰个 forum 好劲嘅。即系我就唔明点解即系香港嘅报纸会咁低劣啦。即系有好多嘢根本就系、是、都冇人性嘅讲嗰啲嘢，但系咧、就将佢摆喺份报纸上边。咁啊，对自己份报纸都唔好啦，我觉得就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报纸人嘅话，但系唔系，即系咁喺高登咧，亦都会觉得报纸登咗啲人嘅 comment 咧就上报啊，又会啊，又会觉得自己好捻有型喎。 咦，写咗你讲咗嗰个讨论区嘅名出嚟 啊 ？Sorry 啊， 又 立刻夺翻佢， 冇事嘅，得嘅， 得嘅， 冇事嘅 ，cut 到啊嘛， 系我系 fair comment 嘅，咁呢度就。我又唔系将我唔系煮成个高登为敌，即系我讲嘅，有个字添， 又讲咗，又讲咗，卡啦卡啦，嗰啲跌咗佢，跌咗佢，跌咗，好似何止 咗佢， 何止乜咁跌咗佢，何止乜咁跌咗佢，所以咧，我就觉得一物治一物，呢个 forum 啲人咧就好惊百分部嘅马先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嗰就好似系告过佢啊嘛，系嘛？百分部。方向百分部好似系逼佢哋交人咁啊！有次 但通常交人都冇乜结果噶。 交人唔系，好似有、啊， 交 有、啊，好似真系有啊。 哎呀， 有啊！ 汪古佬真系失败啊！佢上次收阴司纸，叫人交人都交唔到嘅，交到依家都。 哦，咁佢唔叫人交人，但系佢炒佢搵阿神驹炒晒成个台仲劲啦，唔使交啦。 系啊，神驹而家日日搞个台， 依家都热静，依家热静咗，冇乜点搞佢。 因为嗰个台就死啦嘛，今日阿 Bonix BB 都退出啦，啱啱宣布咗今日啦，即系算系前女神啦，即系热狗部嘅前女神啦，咁佢又退出，咁我其实我觉得嗰个台都散散地嘅，真系，之后又好似有人要翻加拿大回流咁样，所以都系，所以其实以前系边个讲话热狗先 Next Evil， 其实好似系啱喎，热狗真系 Next Evil， 因为始终啲芒果佬企得最稳，以前而家好似 系啊，我一早都话阿盖达系 Next Evil 啦，系有啲人话唔系啊嘛， 芒果佬最危险嘅，几时？ 但系依家芒果佬去联合埋陶杰，那个危险程度会唔会 我流星？哦 啊，回应一下啦，头先有嗰幅相，有人话系旧相嚟嘅，有人喺我哋个，有佢同阿苏更哲同埋阿 Chip Chow， 我老苏更哲同埋阿陶哲一齐影嗰张相，有人话系旧相，咁 旧相 求证过，嗰张唔系旧相嚟嘅， 新噶， 喂，好简单，你近来佢哋书展都碰过头啦，一齐影相啦， 都要合照啊， 系咯。 咁啊 ，Chip Chow 都系话过咩啦？佢话宁愿同癫狗都唔同魏君，系咪讲啊？老师啊，魏君子定系咩话？话即系宁愿同只癫狗啫啊！阿芒果佬都唔同啊咩嘛？即系唔同啊老师合流啊嘛？但系老师会睇得起佢啊！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同佢叫做咩啊 ？Screwed up 咧，即系黐埋一齐咧。我觉得系啊，都系贬低咗自己身份，使咩理佢啫？陶杰嗰啲穷酸受彩啫嘛，佢觉得啱，使咩理佢啫？但系其实老师系屎忽痕嘅，其实我觉得老师系，其实佢都系个 attention seeker 嚟嘅，你有冇发觉啊？即系都好想人哋注意佢嘅。 老萧系一个老顽童嚟嘅，佢自己中 最了兴佢啫， 中意食乜佢就食乜。中意讲乜佢就讲乜，中意玩乜佢就玩乜，佢系唔会捻你身边啲人叫佢唔好做啲乜嘢，佢系老顽童嚟嘅咋， 对 唔对？其实佢到咗一个呢个 level， 佢根本都唔 care， 最多咪买两层太古城俾 太古城 女咯，系咪先？ 佢 系 attention seeker， 咁当然系啦，尤其是佢而家仲讲嗰啲最唔系最，而家叫做海外 消息。 但系都几劲喎，啲海外消息有8万几 view 喎，寻日嗰条片， 饿得耐啊！ 讲阿春啊， 讲北韩 唔系讲阿金仔， 北韩系 金仔系，其实佢都系佢话啊边个啊阿春系 unknown 嘅，所以可能会打北韩，其实我觉得一定唔会打嘅，一定唔会打。 会打嘅呢啲嘢， 嗱我就认为咧，即系北韩嗰个人唔系傻嘅。即系佢唔系一个癫佬嚟，即系阿 Trump 都唔系一个癫佬，一个做咁大生意嘅人咧，佢讲就系可以癫嘅，但系佢实际上做嘢嘅时候咧，佢就系讲咗，但系 计算过晒嘅， 即系讲唔捻做咯，讲啊， 你谂下佢用几次破产去唔还债，你就知道佢唔系癫噶啦，佢呢个癫嘅啫。 咁啊，金仔又更加唔会啦，因为金仔佢嗱而家基本上成个北韩嘅女人都系任佢用嘅。佢随时要整几多欢乐岛组出嚟，随几时选秀佢都 OK 嘅，即系冇所谓，冇人会理嘅。咁如果你系一个 或者你报告新闻嗰度都唔放过 吓、 啊，哇， 好老啊，佢妈都得我做， 唔知喎、啊、呢、這个真系 咁好怪嘢啦，哭啼啼嘅喎讲嘢 系。诶，唔好意思，阻住社长。诶，社长继续，请继续。 咁唔紧要，我讲，即系佢系一个要乜嘢奢侈品都可以运到入去北韩嘅人。咁佢要乜有乜嘅时候，佢唔想，佢唯一个心理状态就系佢想维持住呢种生活，佢系唔想死嘅。 即系佢系唔想搞玩嘢咧，玩到真系要打仗。如果真系要打仗嘅话咧，佢就扑街啦。即系佢系计算过嘅，佢系睇到你啊，美国佬都唔够，够姜打仗，同埋即系南韩嗰个首尔离嗰个 DMC 好近嘅啫， 两个钟头车， 系 唔到两个钟添啊，个几钟嘅咋，个几钟车嘅咋，即系我都去过一次。 哦，系。 咁喂，嗰度真系好近嘅咋，我谂如果炮弹嘅话，我谂飞几分钟就到噶咯。 佢根本唔需要用 ballistic missile 就打到过去啦，普通常规导弹都得，都已经足够。 系咯，咁如果系咁嘅话，你冇得同佢话打仗喎，你点打？除非你谂住喺首尔死几十万人都得咯。 其实冇得打，你边个一出手先咧，边个就可以炸到人哋变火海噶啦。 哦，佢哋一其实唔系，佢哋一仲系南北韩系一个停战状态嚟噶嘛，其实系。暂停嘅啫嘛，系啊，即系如果边一边开枪就咩噶啦，就等于再一次延续战争啦，系啊， 系啊，冇得咁样，冇得咁噶喎，除非即系全世界人都觉得 北韩系危险嘅， 嗱，即系呢样嘢我就真系唔知道，因为北韩佢嗰个。嗰、那个领导人咧，佢个生活过得太好嘛，佢唔想搞咗啲嘢出嚟咧，系会整到自己冇咗嗰种咁好嘅生活噶。如果你站喺佢嗰个角度睇， 咁啊系呼风唤雨喺自己嘅地方度， 佢净系想延续佢呢个呼风唤雨，到佢个仔再佢个孙，佢个仔嘅仔咁样啦，即系总之就系不断延续落去咯，应该系咁嘅啫。如果俾你有而家佢嗰种生活嘅话，你都系咁谂啦。我个仔可以有同一种生活，我个孙又同一种生活，咁样即系千秋万代咁样维，即系传落去嘅啫。即系最理想嘅谂法就系咁。咁佢 其实 啊， 系 佢其实 咧金仔咧系仲稳过习近平好多嘅，即系讲。老师咪话习近平大权在握，其实我觉得金仔更加大权在握。 哦，佢呢个一定啦。 即系我系咯，我就觉得系咯。其实写咗佢讲啱，即系我维持紧我现状，点解我要搏一搏？我点解要打你啊？ 佢唯一一个问题就系惊俾人斩手啊嘛。之前佢好惊人，因为美国佬成日传话要一个斩手行动啊嘛，即系净系杀鸠咗佢啊嘛，同埋佢身边嗰啲人啊嘛。咁就唔伤害佢个成个政体啊嘛，净系杀咗金仔啫。其实最罩嘅系呢样啫。如果一个独裁者，如果我斩咗你个独裁者，跟住你身边嗰啲人咧，都系净系内圈嗰啲人死咗，跟住出边嗰啲人咧就可以攞你而家嗰个位嚟做。咁其实对一个独裁者嚟讲，咁样先系最危险。 最危险。 咁而家有咗系，而家有咗氢弹啦，即系佢其 实喂，好似嗰阵时入， 何老生。 系，你讲先，社长。系， 然后我讲，我都唔记得咗。哎，不过我讲就系话佢，即系而家有氢弹咧，佢嗰个谈判嘅筹码多咗好多咯。即系佢有咗氢弹咧，就会令到周边嘅国家都会即系提升嗰个军备。我好相信就日本人会用呢个契机，尤其是而家个首相。去尽快搞咗佢哋日本自己嘅核弹咯， 同埋军队正常化咯，即系唔系再 正常化系啦，唔再叫自卫队啦， 系啦，系可以变成军队啦，冇错。 咁你大家都揸住核弹嘅，咪大家唔敢打大家咯，咁咪和平咯又。 其实最和平就系而家咁，讲真话真系，你睇下嗱，如果阿金仔有核弹，中国又有啦，肯定咁。如果日本仔又变翻军事正常化嘅话，其实大家都牵制，大家系最和平嘅时候嚟，即系可能因为大家牵制，大家可能系经济会好啲添，即系大家谂住系屌嗱声，个个都打嘴炮，不如做下生意赚下钱，可能仲好。 所以南韩嗰阵时点解会俾美国整个杀得导弹系统，咪就系咁解咯，稳定翻自己个经济嘛，可以用。 但系 同埋人 即中国就好唔公道嘅呢样嘢，即系大陆就好唔公道。大陆人哋放杀德咧，就阿兹阿佐又话要抵制人哋品牌， 其实真系好捻扑街嘅。大陆真系一个扑街嘅国家嚟嘅，即系你做佢生意都好捻麻烦。 系啊，冇办法。 但系你唔做佢生意又难做，即系又损失咗一个全世界最大嘅市场，所以真系麻烦。 系啊，即系好似呢、這个唔知道有冇睇有台。有个主持叫叶锦龙啦，你应该知道边个，即系记得吓。咁佢咧就系、是、即系好有延续翻你上次讲 Google Van 嗰个，佢就话我嘅第一 choice 咧就永远都系日本手机嘅，第一咧就是、就系咩 Sony， 第二咧就系、是、Panasonic， 原来 Panasonic 仲有手机吓。咁佢话我啊都唔会用到苹果啊或嘅任何国产手机啦。咁其实佢又讲得啱嘅，但係唔知道日本手机系咪真系全部日本整嘅，我就想问 Sony 啲手机系咪全部日本整嘅，其实唔系中国整嘅。 可能有某啲零件都系可能喺中国整嘅、嗯。即系只不过可能组装临尾你话 Made in Japan 可能喺日本组装返嘅。有机会系咁、哦。 但我想讲机都系大陆组装喎，我估就。 我自己可以。 我真系冇 买过。 但我唔知啊，但 因为佢讲到自己可以唔用任何中国嘢嘛。 因为三叔机咧都系喺越南组装嘅，即系我就唔认为 Sony 可以喺日本组装咯。 嗯，咦？但系嗰啲即系佢部手机上面，佢手机上面嗰个屏幕咧，或者里面啲玻璃成分咧，可能都系出自于大陆嘅稀土嘅。 哦，咁应该系。 嗯，奇嘅呢啲，你 但而家 稀土喺大陆最多。 而家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。譬如大陆嗰啲手机牌子 ，OPPO 嗰啲 ，OPPO 啊 ，OnePlus 嗰啲，佢个相机 系 Samsung 做， 个相机好似系 Sony 嘅。跟住咧，嗰个液晶又系嗰、那个诶，嗰、那个手机个屏幕咧就 Samsung 嘅。跟住嗰个 chip 咧就美国嘅。咁全世界都有， 哦、一定系咁噶。 其实经济就环环相扣咯。 系。 咁所以都系投晒工 噶，你。冇得咁排外嘅，我觉得，即系你。咁排外，到最后自己好唔方便咯。呢、這个世界就 系、是、孤立自己。 喂，但系头先你讲嗰位咩姓叶嗰位，咁佢点啊？系咪喺香港住啊？ 系，点解唔系啊？佢系香港人。 咁佢出街食饭咧？佢出街食饭咪实入有中国嘢嘅喎。 哎呀，实食到大陆嘢嘅喎。 饮杯水 啦。咁佢系日本佬嚟嘅， 口含屙鸠翻，呕翻晒出嚟啦。 咁佢都日本佬嚟嘅，咁即系佢又系。即系好似系有一份兼职嘅日本翻译工作嘅，同埋 得 成去日本咯。 你讲到咁尽啲人咧，其实呢啲人系嘅。你讲得太咁尽，你其实自己都做唔到。你出街食饭已经唔系啦，系咪先？嗰阵时咧，咪日本咩大地震之后嘅，跟住咪啲人话：哇，你哋啲寿司店啊，嗰啲会唔会啲嘢有辐射啊？嗰啲咁样，跟住人哋即刻爆翻出嚟。其实啲三文鱼啊，海啊。未必是大陆咯，同埋可能嚟自唔同地方咯，海胆可能原来都唔系 东北海胆咯， 可能加拿大 西贡啊， 西贡 西贡，可能加拿大海胆啊啲咁样咯，即系其实好少材料其实系来自日本嘅，即系佢个寿司铺其实系 俾你都唔好食啦，讲真，其实而家嗰啲咁嘅啲海鲜，我先至喺个 group share 咗，其实福岛嘅海鲜好似系五十年内都系唔食得噶嗰啲嘢。如果你仲话系食日本嘢好高级嘅话，唉、哎，你唔好预我真系。 食澳洲 系 食澳洲黄牛噶啦嘛， 去晒台湾， 去晒台湾。 不过你谂下自己，如果真系 应该数下，我数下， 唔用即系唔用大陆嘢，你嘅人你而家眼前望到嘅嘢，你唔用大陆嘢，你台面上面会消失咗几多样嘢，同埋身上面会消失咗几多样嘢。我基本上，如果我而家望向我前边，咁如果我真系要啲大陆嘢全部消失嘅话，我台面可能得翻啲信用卡， 得翻两成嘢嘅啫，系啊， 得翻啲信用卡嘅啫，真系冇噶咯，全部都大陆做的，仲有我着紧嗰啲衫裤，全部都可能会冇晒噶咯，因为全部都大陆噶，吓、啊，即系冇得咁样咯，我觉得你全球化咗啦，已经而家。嗰、那个世界，你如果要翻翻去二战完咗之后头嗰几年， 咁其实你嘅生活都会好艰辛咯，我觉得就，同埋都唔系一个现代嘅生活咯，同埋过去呢三十年都系中国制造，你冇得讲乜都系中国制造，过去三十年真系好 fair 咁讲，你话香港制造系有，但系你自己点可以做到大陆做到嘅嘢啊？已经做唔到，人哋个 scale 太劲啦嘛。 嗯， 即等于佢哋自己叶普成佢哋咁咩咩反打到共产党嗰啲样嗰样，佢哋自己选举时候嗰啲印刷品啊、嗰啲纸啊、嗰啲原材料，可能印嘅啫，即系香港印，但你嗰啲原材料全部都系大陆嚟嘅。 但我唔明佢啲衫点可以大陆印到咧？屌，如果俾海关查到，咪即系应该都唔敢接佢啲单啦、啊。如果真系。我唔明，我真系唔明啊！ 可能本地印咯， 本地印嘅，即系印呢啲 T 恤衫好贵嘅啫。 我哋咁样数下数下咧，我哋咁样数下数下咧，都咁多呢啲人，即系搞到呢个香港咧，即系充满住呢种，即系拖低咗香港嗰个文，即系嗰啲人嘅同理心啊，系啊，思维啊， 非黑即白咯。 是啊， 即是尤其是 好狭隘、啊、即是好排外、啊、我是好奇怪觉得。